中的泪滴，请问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，请那天中的双瞳，请那湖中的甜蜜，请问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，随心愿，从来也没有的人牵我，

是新名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名家。博格的冰封，哎呀，汉纳斯湖水荡漾，你们一起天之风光，是不上升一地悠扬。

结成了五千根红红的莲，红红的莲点燃红红的莲，红红的莲撑起红红的天，一根红红的线结成了五千根红红的莲，红红的莲点燃红红的莲，红红的莲撑起红红的天，哎哎哎，红红的中国结，红红的中国圆，中国人对上了好姻缘，喜和乐两相牵，喜和乐两相牵。红红的圆绕出了好大个红红的圈，红红的圈聚满红红的线，红红的线放飞红红的天，一腔红红的圆绕出了好大个红红的圈，红红的圈聚满红红的线，红红的线放飞红红的天，哎嗨嗨，红红的中国结，红红的中国圆，老百姓人人都笑开颜，国与家紧相连，国与家紧相连。 从来没有这样多，担子从来没有这样。

是战士勇敢，